继续来听歌，请欣赏的是郑绪岚带出的《飞吧鸽子》，郁钧剑演唱的《什么也不说》，何继光带出的《洞庭与米香》。 这当 有相思河，只要是父老兄妹，欢声笑语多。这当兵的吃苦受累算什么？ 这里是音乐在旅途，下面请欣赏王杰石、谢丽斯演唱的《阿黑歌与阿什马》，穆玄甫演唱的《草原之夜》，李谷一带出的《难忘今宵》。 是你身发的金，是海中开出了石莲花。水呀的石林把歌唱，我进石林会打花。 姑娘们看着阿黑哥， 小伙子爱唱阿什马。

山清水秀太阳高，朱明瑛演唱的《等到明年这一天》。 约的时刻，才知时光短暂，总有万语千言难诉心中留恋。今宵我的歌声永远把你陪伴，明朝你的思念也会把我挂牵。 再见再见，等到你见面这一天。再见再见，等到你见面这一天。 只有离别的时刻才知时光短暂，总有万语千言难诉心中留恋。今宵我的歌声永远把你陪伴，明朝你的思念也会把我挂牵。 再见再见， 时光短暂，总有万语千言难诉心中留恋。今宵我的歌声永远把你陪伴，明朝你的思念 继续来听歌，请欣赏罗天婵演唱的《打起手鼓唱起歌》，关牧村带出的《月光下的凤尾竹》，郭颂演唱的《新货郎》。 打起手鼓唱起歌，我骑着马儿翻山坡，千里牧场牛羊庄，丰收的庄稼闪金光。你手鼓纵情唱，月间的歌声震山河，草原盛开大寨花，花开千万朵。几个我骑着马儿跨江河，歌声融进泉水里，流得家乡遍地歌。我的手鼓纵情唱，唱不尽美好的新生活，站在草原望北京，越唱歌越多。打起手鼓唱起歌，唱得好情红似火，各族人民跟着党，社会主义道路多宽阔。我的手鼓纵情唱，毛主席的光辉暖心窝，红日永远照边疆，歌声永不落。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少深情的呼噜声，对你倾诉着心中的爱慕。 奶的嘴儿啊，挠痒痒的老头乐，老大娘见了我呀也能满意呀，我给他带来汉白玉的烟袋嘴儿啊，五步的杆儿嘞，还有那增比我亮的烟袋波兰海呀。老大娘一听抿嘴乐耶，心是货郎的心肠热，我想买的东西你车上没有啊。 工作在托儿所，给孩子做点针线活。这孩子一多没管住啊，把我的金腿给掰折。我能描龙，能绣凤，离开花镜就没辙。常把鞋里儿啊当鞋面儿，常把鸭子当成鹅。啊、哦，老大娘不用再说，我明白了，您是上了年纪，眼神弱，想买花镜啊不费事儿啊，但等到明天风雨不送到你们那个托儿所，还给你捎来那眼镜何来安排呀？晚霞照山坡，货郎我推着空货车，乡亲们亲亲热热送到村子口啊。送货不怕路途远，翻山越岭过大河，站在桥头四下望着珍珠玛瑙挂满坡，苞米棒子金闪闪，高粱赛脸红似火，大豆结荚滴哩嘟噜蜜，气死风的谷穗压弯了歌，水库的鲤鱼直打飘啊，呱呱乱叫鸭子鹅，清汤瓦舍南山下，哎，那是啥时候就贴了一个变电所哎？虎狼我越唱越高兴哎，贴脚板嗖嗖嗖嗖就好像登那上那摩托车来海洋。 下面请欣赏叶采华演唱的《采茶舞曲》，曹燕珍、于连生演唱的《蝴蝶泉边》。 没有翅膀，你要我。

继续来听歌，请欣赏刘斌演唱的《依旧辉煌》。冯建雪带出的《三十里名山二十里水》，崔福顺带出的《农村四季歌》。 下面请欣赏吕继红带出的《音翔》，杨澜演唱的《疯狂世界》，钱曼华带出的《海鸥飞来了》。 叫痛快？什么叫奇怪？什么叫情？什么叫爱？鸟儿虫子不许唱，花儿虫子不许开。我不要这疯狂的世界，这疯狂的世界。

继续来听歌，请欣赏马子玉演唱的《男子汉去飞行》，戴玉强带出的《你是这样的人》，单秀荣演唱的《猜花》。 蓝天下走着一对年轻鹰，有几个女孩在一旁说个不停，问可是那银幕上的银牌英雄，问可是那竞技场的健美明星。默默一笑我们走得匆匆，年轻的英雄属于深邃的天空，潇洒和鹦鹉我们挥洒在云海，男子汉去飞行，去呀去飞行， 男子汉去飞行，去呀去飞 天下走着一对年轻的鹰，有几个女孩在一旁助我撑鼓，请我们用彩色拉眼变着花花，请我们夜航归来捎回几粒星星。飞翔的生活并非浪漫神话，我几乎风云才能走出主天空，蓝色的日记我们写满了勇敢，男子汉去飞行，去呀去飞行， 蓝天下走着一对年轻的鹰，有几个女孩在一旁说不定，问可是那银幕上的银牌英雄，问可是那竞技场的健美明星。 默默一笑我们走得匆匆，年轻的英雄属于深邃的天空，潇洒的鹦鹉我们挥洒在云海，男子汉去飞行，去呀去飞行，哦， 个花名比不住俺呐，蹦啊跳啊，花里花气大气比那嘎达飞花多呀眼呀，人家开花结儿金那眼呀。说了一个乌鸦，到了一个乌鸦，什么开花一嘟噜啊，这个花名比不住俺呐，蹦啊跳啊，花里个金那金比那嘎达梅花罗呀圆呀，没那开花一嘟噜啊圆呀。说了一个拔呀，到了一个拔呀，什么开花吹喇叭呀，这个花名比不住俺呐，蹦啊跳啊，芝麻开花吹喇叭呀圆呀。说了一个枝呀，到了一个枝呀，什么开花花好枝呀，这个花名比不住俺呐，蹦啊跳啊，开花开花花好枝呀爷呀。 下面请欣赏的是廖沙带出的在那遥远的地方，李双江演唱的都达尔和玛利亚，彭丽媛演唱的绣荷包，温可铮带出的我们美丽的家乡。 在的玛利亚 像玫瑰花， 亲爱房中人。